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间多云，午后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天气，偏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北京市晴间多云的天气，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总的来看，今天大部分地区的天气适合交通出行，但是如果去山区的话，还是提醒您要防范短时的降雨造成的不利影响。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心城区的联络线，什刹海周边前海西街南北双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地安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方向都是车行缓慢的。雍和宫周边雍和宫大街北向南方向车多，景山周边的五四大街东西双方向，南长街的北向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再来关注一下西四南大街北向南方向，临近胡同的东向西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东四南大街王府井西街南河沿大街北向南方向，金鱼胡同西向东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失控的尿酸。提到这个尿酸高啊，大家伙儿好像都会和痛风联系在一起。那高尿酸是不是就等于痛风呢？如果出现了尿酸偏高，我们到底如何来预防和治疗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和您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 尿酸原本是我们身体代谢的废物，而如今它却成为了危害我们健康的因素之一。数据显示，我国已经有1.7亿人患上了高尿酸血症，而且每年正以9.7%的增长率迅速增加。远离海鲜啤酒就不会尿酸高吗？多喝水、吃碱性食物对降尿酸有帮助吗？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齐海宇跟您说说失控的尿酸。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医师齐海宇，齐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尿酸的问题。首先呢，要欢迎齐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齐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 嗯，来，齐主任，这个离话筒的距离稍微近一点哈，把话筒拿得离自己近一点。那今天呢，我们会和齐主任跟大家伙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尿酸的问题。其实提到尿酸啊，大家伙普遍都会想到一个疾病，就是痛风。大家好像觉得这尿酸高就一定等于痛风了。先想问问这个齐主任，是不是真的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是这样的，就是肛尿酸血症的病人不一定发生痛风。然后我们有一部分痛风的病人呢，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在痛风性关节炎的这种急性期，它是可以尿酸正常的。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说的这个高尿酸，不一定所有尿酸偏高的朋友都有痛风的症状。 对， 而且也不是说所有痛风的朋友他的尿酸一定都偏高，这两者并不能把它画成等号的。 对。大部分高尿酸血症的病人是没有症状的。 大部分是没症状的，但的的确确有很多痛风的病人是和这个尿酸偏高有关系的。 对。 这个到底为什么有一些朋友和这个高尿酸有关系，有一些痛风的朋友和高尿酸没有关系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让齐主任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哈。到时候我们也会问一问齐主任，是不是现在这个我们说尿酸偏高的人越来越多了？那如果尿酸偏高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不造成痛风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伤害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一一向齐主任来进行请教。那大家伙关于尿酸偏高的问题，关于痛风的问题，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齐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伙准备了有奖互动问答。今天的这个题目是这样的，尿酸如果我们想知道到底是高还是低的话，我们得做一个生化的检查。那这个生化检查我们到底是查血还是查尿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吧。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依然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位听众朋友送出一个健康小油壶。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现在就抓紧时间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吧。如果我们想要查一下尿酸到底是高还是低，是查血还是查尿呢？大家抓紧时间互动。那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今天是24节气当中之一的处暑，处暑之后就意味着开始真正的向秋季过渡了，气候会逐渐干燥，大家的皮肤会因此变得紧绷，甚至有起皮和脱屑的情况，嘴唇也会发干，嗓子发干，民间啊称之为秋燥。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肺气相对旺盛，要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避免燥邪伤害。像银耳、百合、莲子、蜂蜜、莲藕、芹菜等等，它们有助于我们开胸润燥的。此外呢，出伏之后很多人会感觉到自己懒洋洋，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秋乏。这个时候如果不改变夏季晚睡的习惯，秋乏就会更加容易出现。所以说减缓秋乏，睡眠应该要充足一些，最好呢能够比平时多增加一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北京市消协在今天发布了纯植物驱蚊剂的比较实验结果，结果显示50个样品全都没有驱蚊效果，涉嫌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根据了解，50种样品涉及国产和部分进口的驱蚊贴、驱蚊手环、驱蚊扣等标称纯植物的蚊虫驱避剂，基本上覆盖了市面上常见的纯植物驱蚊产品的品牌。经过测试，这50个样品都没有检出农药成分，但是所有样品使用之后驱蚊效果都很差，而且绝大部分样品有较大的气味。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对于婴幼儿最安全的驱蚊方式应该是蚊帐和蚊拍，带有化学成分的驱蚊产品只要成分安全，儿童也是可以使用的。但是低于三岁的儿童，我们不建议使用含有柠檬胺的成分驱蚊产品。另外，孕妇也应该谨慎使用植物精油类的驱蚊产品。日前，来自北京各知名中医院的14名中医师在北京市海外华侨华人中医药培训基地接受了一场特殊的教学实践活动。指导老师是远在美国的指尖易筋推拿术的创始人美籍华人陈洪良医师。把远隔重洋的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互联网远程教学平台。根据了解，本次培训首次尝试了采用互联网实时直播系统开展全球远程教学实践活动。 这一模式的创新对于中医药的全球化推广普及将会起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扩大规模的效果。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医师齐海宇齐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失控的尿酸。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先问了这个齐主任，尿酸偏高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是痛风？齐主任先帮我们解释了这个高尿酸并不等于痛风，而且不是所有的痛风患者尿酸都偏高哈。我们也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吧，这个尿酸到底是什么。很多朋友在网络上或者在一些养生节目里面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个物质啊都不陌生，大家都说它是我们身体产生的一个垃圾，它真的是我们人体比如说产生的这一份垃圾叫尿酸吗？ 这个尿酸呢，可能我们大多数人印象中觉得它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它是垃圾啊。实际呢，尿酸呢，它是我们正常的就是嘌呤这种物质的一个代谢的产物。它在我们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呢，其实它也有一些好的作用啊。这个可能大多数人不知道。 大家总觉得它是一个治病的坏东西， 对， 它也有好处，什么好处啊？ 所以说，尿酸是一个双刃剑，它的好处呢在于。比如说它有类似于维生素 C 的作用，有抗氧化啊，比如说有维持血压啊，抗衰老，增强免疫这些作用，所以我们人体内一定正常水平的尿酸还是有它的生理意义的。 哦，也就是说其实尿酸这个东西它并不是我们身体产生的一个垃圾，它依然有好处对我们的身体来说。 对。 但是最关键的就像您刚才提的，它得维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之内。 对。 对于身体是有好处的。 对。 那超出这个水平是不是对于身体带来的就会是伤害？ 超出这个水平或者低于一定水平都对人体是不利的。 那尿酸这样的一个物质大家也不太明白哈，因为听这个物质这个名字尿酸，大家总认为应该是在我们的这个尿液当中。那这个尿酸到底是在我们身体的尿液当中啊，还是血液当中啊？ 我们目前临床上诊断的高尿酸血症啊，测的是血里的尿酸。 那它为什么这个尿酸它是通过尿液排出我们体外吗？它是跟尿有什么关系吗？ 对，这是说到这个尿酸的代谢。对，大部分的尿酸是通过肾脏经过以尿液的形式排出去的。大概有1/3的这个尿酸是通过肾脏以尿液的形式排出去的。有1/3呢是通过这个在这个肠道啊或者肝脏啊进行代谢啊。以胆汁的形式啊粪便的形式排出去的。 所以说1/3的这个我们说的尿酸是通过尿液排出去的。 对， 这就是为什么它我们这个叫尿酸啊。 对， 因为它的排泄途径是要通过这个尿液。那尿酸如果排不出去，出现了这个我们说血液当中的尿酸偏高的话，有可能对于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这种伤害呢？痛风我们说了有可能，除了痛风之外呢还有什么其他的伤害吗？ 对，我们知道这个高尿酸血症，要知道这个什么就叫尿酸高啊。我们一直在反复的提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啊，这个指的是我们这个血里的尿酸啊大于420微摩尔每升。无论男女啊都是这个水平啊，超过这个水平呢我们就叫高尿酸血症。为什么定义在这个水平？是因为如果尿酸一旦大于这个水平啊，它是很容易从血里面去析出来啊，以结晶的形式析出来，就超过了它的一个溶解度。析出来以后就会沉积到我们的比如说关节啦啊，其他的一些组织啦，比如最常见的肾脏啊，引起这些部位的病变，比如我们最常见的痛风性的关节炎。有的影响沉积到肾脏，出现这种尿酸性的肾病啊，这种尿酸性的肾结石、尿路结石啊，甚至严重的有这种肾功能不全啊。 所以说其实这个尿酸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其实是溶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的。如果像刚才我们的这个齐主任告诉我们的，它超标了，超过了420毫摩尔每升， 微摩尔每升 的情况之下，就像我们给这个水里面溶解食盐一样，一开始这个盐都能溶解在这个里面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不停的加盐，不停的加盐，总有一刻这个盐开始不溶解了。 对， 而且这个我们说盐水当中这个盐就会以颗粒的形式沉积下来了。 对， 血液当中的尿酸也是这样的。 是的， 但如果沉积到哪儿，就可能引起哪个部分的疾病。 对， 它是不是最常见或者说它最喜欢沉积的部位就是我们的这个关节骨头？所以说大家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痛风性的关节炎是和我们的那个尿酸偏高有关系。 可能是因为这个痛风性关节炎就更能特别能引起人的重视，因为这个病人确实疼的时候啊是很厉害的。我们在门诊啊经常看到好多病人，年轻小伙子啊、是拄着拐 说都不能 推着轮椅来的， 都不能着地， 对、啊、是没法正常行走啊，疼的时候是特别剧烈的啊，可以在一天之内啊这种疼痛达到一个顶峰啊、然后这个所以可能大部分形式是一种痛风性关节炎的病人，在我们风湿科的门诊更多见一些。 嗯， 但实际还有一些病人可能是一种，比如说他是一个痛风性的肾病，或者这种尿路结石，这种出现这种腰痛啊、血尿啊这种症状啊，这也是有的。但有些人可能不在意、过段时间他就不管了，也不去查监测这个血尿酸。 嗯 啊，大部分病人是以关节炎的形式。 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我们说由于高尿酸血症所引起的临床的这种表现哈。那接下来我们也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吧，尿酸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人体当中，它比如说是怎么产生的呀？它产生了之后，刚才不是提了一个，我们说有一个它的这个标准，超出这个，然后我们的人体才不能负荷吗？那是不是我们人体自身也可以去代谢它？如果代谢的这个途径出了问题，是不是才会引起它的升高啊？ 这个就说了这个尿酸血症的这个成因啊，一个就是我们正常人体是有一个尿酸池的，可以好比是一个水池子、尿酸都在这个水池子里待着、当这个水池子里比如注水过多，就是我们嘌呤摄入过多，那尿酸产生过多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水池子放水比较少，或者尿酸代谢排泄比较少的情况下、就会引起我们血尿酸的这个升高。那我们人体呢，这个嘌呤的来源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就是人体我们自身合成的，80%是自身合成的，20%才是从食物中摄取的。 哦，大部分其实是自身合成的。 对，但是为什么就是饮食会那么明显的去影响尿酸？因为我们在门诊碰到好多病人，就是说你要去追问他的诱因啊，昨天朋友聚会喝啤 酒 啦， 吃海鲜了， 吃海鲜啦，对，都很明确的这种诱因啊，是因为我们人体内自身合成的这部分尿酸呢，相对是稳定的，所以我们尿酸波动一般是受影响，主要是通过这个外源性的摄取， 20%。 对， 所以、虽然这个外源性，我们通过食物摄取的这个嘌呤含量不是占比特别高，20%，但是就是这20%发生变化，有可能就让我们本身正常的这个尿酸在血液当中的含量一下偏高了。 对。 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身体当中是会通过我们的这种身体日常的活动代谢产生80%的尿酸，剩下的就是通过食物当中的。也想问问，像现在天还是比较热的哈，虽然我们说已经进入到立秋之后了，天还是比较热，大家伙到夏天喝啤酒吃小龙虾是咱们北方人特别喜欢的一种，我们说这种宵夜的形式，这样的形式是不是也容易让大家在夏季或者说天比较热的时候出现这种痛风的情况会比较多，尿酸偏高的情况比较多？ 对，就是因为大部分病人他不知道自己血尿酸高，如果你明确知道自己有尿酸高高尿酸血症的情况，或者你本身有这种高尿酸血症或痛风的家族史，或者本身你之前就发作过痛风性的关节炎，那这个时候饮食就是要注意了，而且控制血尿酸我们说是要达标的。 也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在真正疼或者说发病之前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尿酸是偏高的。 对，很多病人是这样，我们门诊接触到的很多病人都是这样。 第一次去可能都是 你去追溯他，你说这次关节疼，那你以前尿酸高过吗？不知道，没查过啊。 那是不是也就是说高尿酸血症这样的导致我们比如说出现这种关节炎，它其实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累积，不会是比如说我尿酸今天高然后呢立马我的关节就开始疼，应该不会这么快是吗？ 对，但是就是血尿酸水平越高，它这个痛风性关节炎这个发作的这个可能性越大，然后它的这个发作的频率也可能会 越高，也就是说它沉积的其实就越快。 对， 有好多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和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在跟您互动哈。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想问问，到底怎么查这个尿酸啊？刚才我们说了，尿酸是通过尿液来代谢的， 对。 然后呢，它又是高尿酸血症，也就是说在血液当中我们要查这个尿酸，到底我们查的时候应该是查血呢，还是查尿呢？ 这个我们刚才提过了， 互动问题哈， 查血啊， 是通过血液来检查， 对，大部分医院都可以做这个检查，生化血就可以了。 好，那这个是在我们一般比如说查血常规的当中就包括吗？还是说得单独的一个项目？ 生化血 需要空腹去做的。 哦，好，这是我们说了，这个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尿酸到底高不高？因为像习主任说的，有很多朋友都是已经发病了，开始疼了，开始出现症状了，才去医院检查。这个时候我们追溯病史的时候才能发现，哎呦，这是尿酸高导致的。其实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做的，就是在我们其实还没有发病，还没有疼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自己的尿酸偏高，这个时候我们想方设法的去控制它，让我们不发病。 对，先通过饮食去控制这个尿酸水平，小于420，起码是。如果你没有其他情况的话啊，单纯的一个高尿酸血症的病人，我们是推荐这样的。 嗯，也就是说可以通过饮食先干预。 对， 就像齐主任说的，20%是通过我们的食物 对 来摄取这个嘌呤的。嘌呤在身体当中会合成这个我们说尿酸。那有听众朋友说自己的尿酸已经606了，我记得咱刚才说应该标准值是420哈。他说已经606了，现在该怎么办呢？同时他还说了自己伴随有夜尿增多的情况。 那就要具体就问一下这个病人，一个是这个他以前有没有发作过这种痛风性的关节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有没有合并了一些其他的，比如心血管的情况，有没有冠心病高血压呀有没有糖尿病这些有没有合并症这些情况。另外他的这个肾功能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需要去完善一些这方面的检查才能判断这个他到底选一个什么样的药物的治疗。 那如果说他现在就是只有夜尿增多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也没有过之前的这种病史，身上也不疼不痒，或者说我们没有出现这种腰疼或者尿血的情况，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数值606，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比如说进行药物干预吗？还是说这个时候先建议他跟您刚才说的先控制饮食为主？ 这个病人因为这个信息太少了，男性还是女性，年龄是多大 也都没说， 对，都没有说这个不是很好判断但是建议他去做一个肾功能的检查另外既往有没有合并一些慢性的疾病，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尿酸的升高的原因是继发因素引起来的我们说继发，就比如说他本身有一些肾脏的疾病，本身肾功能就不好他对这个尿酸的排泄就出了问题了， 造成问题了， 对，他跟尿酸就会继发性的这种升高，我们讲 好，所以说这个朋友，如果您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抓紧时间把您的这些信息，如果您已经做过检查补充过来，然后我们再让齐主任回答您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吧。刚才我们说了，大部分的这个尿酸是通过我们自身合成代谢所产生的，占到80%，但这个基本上是一个稳定的状态，我们不用太过在意它。更重要的，我们得通过饮食来控制这剩下20%摄取的这个嘌呤情况。那剩下的这20%，我们怎么来管才能真正做到，比如说管住嘴，让这20%不升高呢？ 这就涉及到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我们叫就是限制嘌呤高的食物的摄入。那什么样的就叫这种高嘌呤的食物呢？像我们知道的，比如说在我们的痛风的病人急性期，我们肯定是要告诉他这类的食物是尽量避免吃的。包括什么呢？一个就是动物的内脏。比如这个 肝 脏、肾脏、脑子这种， 是不是 脑子这种主要是这种肝脏、肾脏、脑子这种内脏，它含的嘌呤含量比较高。还有就是一些海鲜最常见的嘌呤高的就是这个贝壳类的贝壳类的海鲜，还有部分的海鱼，比如沙丁鱼这些，还有这些浓的肉汤。这种在这个痛风发作的这种痛风性关节炎的急性期，我们是建议病人不要吃的还有就是酒精的摄入急性期这个限制酒精的摄入 这个酒精的摄入我刚才特别注意了一下哈，因为很多朋友都觉得是啤酒当中的嘌呤含量是比较高的，大家总觉得好像喝点白酒这些粮食酿的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其实是酒精会对我们的嘌呤造成影响，也就是说其实不管是啤酒还是白酒还是红酒，只要是含有酒精的，对于嘌呤的升高都会造成影响。 对，在这个酒类里边，可能跟这个升高嘌呤最相关的就是比如各种，比如说啤酒还有各种烈性酒，比如说有些人说我有些陈年的好酒、黄酒、白酒，这些高度数的这些嘌呤含量都比较高如果就是因为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这样的病人他有时候要应酬，实在避免不了喝酒，那我们这个时候说，那你可以在就是痛风在缓解期的时候可以少量的摄入一些比如红酒 也就是酒精含量相对偏低的这种酒。 对。 所以说是酒精当中的嘌呤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在饮食当中呢，我们要注意海鲜的摄入，动物内脏的摄入，这些都是嘌呤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也想问问哈，有很多朋友都说豆腐当中嘌呤的含量也比较高，想问问您豆腐当中嘌呤的含量高吗？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就是膳食的就是摄入对这个嘌呤的影响，不光是就是它提供了这个嘌呤的量高了以后会引起痛风，它还涉及到一个嘌呤的种类。嘌呤的种类，有的嘌呤它对升高尿酸是有作用的，有的嘌呤即使它很高，但它对升高尿酸的作用并不高。你比如说像咱们说的这个豆制品啊，这个可能大家之前也有这个相对一个误区啊，觉得我豆制品是不是就绝对不能摄入啊？但是实际我们这种豆制品的，比如是豆腐啊、豆浆啊啊这些哦，它的含这个嘌呤一般是这种鸟嘌呤和腺嘌呤，这种对升高血尿酸或者诱发痛风的这个危险是小的，甚至有的研究证实它还有这种一定程度的这个降低血尿酸的作用。 所以说都是这个嘌呤，但是有的会升高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个尿酸，有的并不会。 对。 像豆制品当中就是不会的，大家伙可以放心吃哈。那也想问问刚才我们说的更多的是这种肉类哈，像蔬菜当中有一些蔬菜有资料显示当中的这个嘌呤含量也是比较高的，比如说蘑菇、菜花、韭菜等等，想问问您这些是含这个嘌呤的含量对于我们的这个尿酸会有影响吗？还是说也跟豆腐一样它其实是这种好的嘌呤？ 对，这个主持人说的很对，这个跟豆腐其实是同样的道理。大部分的蔬菜水果，所以目前呢其实膳食指南推荐就是对于这个高尿酸病人这种饮食的推荐，其实大量的就是新鲜的蔬菜水果是推荐的。因为这些蔬菜里虽然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 蘑菇啊、 对 菜花啊什么的， 你去看它的嘌呤的含量相对这些其他蔬菜绿色蔬菜来说可能是高的，但是就是说它涉及的种类它对升高血尿酸或者诱发痛风的危险并没有那么大，所以这类的我们是鼓励病人 可以吃 的。对，可以吃的。 所以说蔬菜水果还有豆制品其实我们都是鼓励大家吃的，即便您尿酸这个时候已经是处于一个偏高的状态也不用避讳不能吃。 不是鼓励，鼓励吃的就是比如大量的新鲜的蔬菜然后比如说这种低脂的或者脱脂的乳制品这个我们都是鼓励病人去吃的。 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嘌呤相对含量比较高但是呢不会直接引起这个尿酸升高的这些蔬菜我们可以吃， 不限制的。 对 不限制，但是也不鼓励您大量的吃它。 对 我们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吃，这些是没问题的哈。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特别爱吃炒肝就戒不了这一口，但是尿酸确实一直降不下来，想问问您像这种比如说酒煮的烹调方式能不能够降低这种动物内脏当中的嘌呤含量，咱们节目下半段跟大伙来说一说吧。比如说这个虽然我们知道了有一些食物当中嘌呤的含量是比较高，我们能不能够通过比如说加热的方式或者烹调的方式来降低它当中的这个嘌呤含量呢？咱们节目下半段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

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网易的视频直播，您可以随时通过网易新闻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好的，齐主任，咱们下面接着和大伙儿来说哈，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去除这些食物当中含有的这个嘌呤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当中的嘌呤呢？ 这个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在我们痛风的病人啊，尤其在急性关节炎的发作期，我们是推荐一些食物是有些食物是严格禁止的， 不能吃的，什么贝类啊、酒精啊， 对，还有一些就是食物呢，就是在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药物控制不太好的情况下，或者已经形成了痛风石了，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些食物啊，也一定应该要平时的情况下，就是应该少吃的。 哦，也就是说，他们当中的尿酸含量虽然嘌呤含量虽然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也不少。咱们得限制它， 属于我们这个中等嘌呤的、中高等嘌呤的食物的这个范围、 都有哪些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动物性的食品啊，肉类啊、比如我们的这个牛羊肉啊、猪肉啊这些，还有一些鱼类啊，这些的嘌呤含量都是比较高的， 偏高的 啊。我们在这个对于这种急性痛风的病人啊，这个本身药物控制效果就是不是很好，尿酸还没有达标的，或者说已经有这种痛风石了，那你平时这些食物都是应该 控制的， 对，控制的， 尽量少吃哈。 对， 那有没有一些烹调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去除这食物当中的嘌呤呢？比如说，很多朋友说用热水焯一下，是不是有帮助啊？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嘌呤它是溶于水的，如果在烹制一些肉类的食物的时候，如果我们提前的用水去焯一下啊，焯完那个汤您就不要了啊，这个嘌呤都在水里面，所以它可以带走肉类的一部分的嘌呤的含量。 所以说这种我们说用水焯一下的方式，或者说煮一下，这个都有助于食物当中的嘌呤析出到这个水当中，或者说汤当中。 对， 但是提醒您，想要控制我们的这个尿酸水平的话，这个汤咱就千万别喝了。 对，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煮火锅的时候，有些朋友觉得火锅这个汤煮久了，他觉得哎呦，这个很多的食物的精华都融到汤里面，觉得汤特别的鲜美，喜欢喝这个汤，不建议大家伙。 对的。 所以说可以用这个我们说嘌呤是溶于水的，可以用热水焯一下煮一下的方式，都有助于食物当中的嘌呤溶解。继续来看大家伙的问题哈，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和电话上留下了自己的问题。田庚呢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如果尿酸已经偏高的话，是不是就说明自己的肾脏已经受损了呢？这个时候需不需要治疗呢？想问问专家。 一个是看他尿酸水平是多高，而且持续了多长时间，具体肾功能有没有受损，其实通过化验是可以做出来的。 那这个肾功能是不是得查尿了？ 查尿查血都可以。对， 好，那也就是说尿酸偏高不一定就代表着肾功能受损。 对。 那现在的话对于田庚来说，还是先查一下自己的肾功能到底有没有这个受损的情况哈。刚才你也提到了，像这个尿酸偏高，您特别关注的是偏高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那是不是尿酸比如说我们说超过420，这个时候我们就算是高尿酸血症，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高尿酸血症的朋友都需要比如说服用药物，我们是超过更高的一个标准值，这个时候才提示可能需要直接用药。 是的。 对， 如果说您的那个尿酸已经升高了啊，如果是这个看分什么情况啊，如果您就是单纯的血尿酸升高，并且没有其他任何的合并的一些疾病的情况啊，肾病啊，这些心血管疾病这些都没有啊，那如果尿酸大于540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启动这个药物治疗的，是要服药的。因为通过这种严格的比如限制嘌呤摄入啊，我们的这个降尿酸的效果啊，可能最多能降到就比如说60微摩尔每升啊，所以这个时候大于540的这种情况啊，可能单纯的饮食控制就不能让它再降到正常了，所以这个时候也是要配合一些药物治疗的。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尿酸在420到540之间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生活方式，也就是饮食的调整，先来看一看尿酸能不能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但是如果超过了这样的500多这样的一个数值，就可能得直接用药物进行干预了。 这指的都是没有任何其他合并情况 的， 比如没有犯过痛风，没有发作过痛风，没有其他的心脑血管的疾病，这些危险因素的，还有相关危险因素的，还有就是这个 这种情况下，我们540以上是要降尿酸的。 如果有这些危险因素的话， 如果已经有痛风了啊，如果已经有痛风了。如果您已经得过痛风了啊，发作过关节炎了啊，比如一次以上啊，我们现在国内推荐的是，你在第二次发作关节炎的时候就应该启动一个降尿酸的治疗了 啊，也就是说超过420、啊、这个时候可能就得药物干预了。 对， 好，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听说了一个快速去尿酸的方法，好，想向您求证一下管不管用。他说网上流传说大量喝水能够帮助人体来排除尿酸，这个招管不管用啊？想问问您，还想问问说喝饮料行不行？ 是这样，就是我们对于这个高尿酸血症或者痛风的病人，我们是建议他多饮水的， 多喝水、 对，饮水量尽量是大于2升一天啊，一天的这个饮水量大于2升。那具体有好多病人就来门诊问了，那我喝什么啊？我喝饮料可不可以啊？一般甜饮料我们是不建议的啊，可以喝一些茶水、咖啡啊，可以啊，白水最好是啊、 好，茶水、咖啡、白水这些。多喝一些都是有助于尿酸 的。带甜味的饮料不建议，因为带甜味这些饮料、包括这个果糖，它都会抑制这个尿酸的这种排出 啊、所以说甜的反而有可能让我们的尿酸不能够正常的排出体外。 对， 好，还有朋友在问说酸碱中和的方式，比如说喝一点苏打水，吃一点这个碱性的苏打饼干，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酸碱中和，降低血液当中的尿酸呢？想问问您。 它是有一定的辅助的作用的啊，就是碱化尿液也是我们降低血尿酸的一个办法啊。但是如果是尿酸水平特别高啊，单纯的碱化尿液啊是不能达到这个降尿酸的效果的。 好啊，还有朋友在说尿酸偏高这样的一个疾病啊，男性更容易得，所以说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老爷们儿们，这个夏天就少喝点啤酒吧。这个尿酸偏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有这种性别的差异吗？ 对，我们都说这个高尿酸血症是这个重男轻女、是因为这个确实在男性啊，高尿酸血症的这个发病率是明显高于女性的啊、尤其是在这个绝经前的啊这个女性哈、和男性相比啊，男性的这个高尿酸血症发病率可能是女性的4倍。 哦，那也就是说雌激素、 痛风的发病率就更高。对， 雌激素有保护作用。 对，雌激素有这一定的这个促进这个尿酸排泄的作用。 哦，我一开始想说，我就说这个男性朋友容易得尿酸，是不是因为老爷们儿们比较爱喝酒，然后呢又比较爱吃这个大排档什么的？看来不仅有这个饮食方面的因素影响，同时和我们的这个内分泌也是有关系的。 是的， 雌性激素对于我们说尿酸偏高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尿酸的代谢是有帮助有好处的。 对， 好，继续来看哈，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说，这个体检如果发现了尿酸偏高，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如果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说查血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尿酸偏高，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这也是涉及到一个是您尿酸多高啊，多长时间了，持续了。另外，您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合并的情况？这个需要去找大夫去给您判断一下。如果说这些情况都没有，只是可以先通过这个 饮食， 对，调整生活方式、控制饮食的这种情况下来，如果还降不下来的话，这个时候就要。 药物 的 干 预 了。好， 对， 那比如说通过这种饮食的干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观察得多长时间可能才会见到效果？如果超过多长时间效果不明显的话，咱得上药物。 对，一般我们是建议病人比如一个月的时间 你就严格的这个限制嘌呤的摄入，看一下您这个尿酸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啊，严格的，如果血尿酸水平过高的话，你即使就是严格的控制这个食物啊，它也是可能尿酸是达不到正常的，降不到正常的。 好，所以说一个月的时间是我们的一个观察周期，超过了一个月，建议大家伙去复查一下我们的尿酸水平到底是什么样的。 对， 好我们继续来看。张阿姨70岁了，说自己啊腰疼，去骨科看了病，说是腰椎侧弯有退行性的改变，骨质疏松，但是血沉不快，担心自己是不是会得类风湿啊？想问问用不用去风湿免疫科排查一下？这可能跟尿酸的关系不大哈，但是是想问问这个是不是应该去风湿免疫科？咱们也抓紧时间跟他回答一下。 好的，这位阿姨应该70岁的一个阿姨哈，她已经做过一个应该是拍过一个片子了啊，提示是一个腰椎的一个骨关节病，对，有骨质疏松啊，这个时候呢，她可以去这个骨科啊或者风湿科都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是建议她的去 判断一下的。 对，因为本身他的骨关节病、骨质疏松都可以引起这个阿姨的腰痛啊。 好， 需要一些药物的治疗的。 好，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伙儿来说这个尿酸的问题哈。很多尿酸偏高的朋友，我们说了可能会带来各种各样的身体的问题，除了我们说大家熟悉的这种尿酸带来的这种关节炎，同时还有一些肾脏的这个疾病。那如果我们发现了自己尿酸偏高，这个时候呢，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通过药物的干预，一段时间我们的尿酸恢复正常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药物还需要继续服用吗？还是说这个时候可以停药了？ 如果是一个痛风的病人啊，已经发作过关节炎或者有痛风性肾病的病人，我们是建议他这个不能停药的啊，需要持续的去监测血尿酸的变化啊，去维持在尿酸达标的一个水平。 那也就是说，如果有个痛风发作的朋友，这个时候即便是我们通过药物把我们的尿酸恢复到正常水平之后，我们也依然得终身服药吗？ 有的病人是需要的。 是需要终身服药的。 对，一小部分病人是可以停药的，但是大部分病人是需要用药去维持这个尿酸的合理的水平的。 这是我们说已经发作过一些比如说痛风类的这种疾病。那对于有些朋友说只是单纯的这个尿酸偏高，我还没有发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通过一段时间的服药恢复到正常，我们能停药吗？ 这种病人就是我们来进可以这种病人我们一般在门诊就建议他可以暂时去停药，然后过比如说1到3个月我再去复查。如果他通过平时比如说饮食的控制啊，有的病人他 不升高了，维持稳定了， 本身体重很大啊，本身是一个肥胖的人群啊，他自己就说，哎，我来门诊就说我是去健身房，比如3个月减了20斤、30斤，哎，我的尿酸也正常了，确实有这样的病人对，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不用再服药了。 有的病人是可以的。 所以说还是得看自己的尿酸水平，在停药之后能不能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 对， 如果他能够稳定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停药的。 对， 好，那刚才您说了这个特别胖的朋友哈，那也想问问是不是比如说这样这种高尿酸血症它有比较青睐的人群，除了我们说男性之外，像这种肥胖的人群，或者说比如说有一些代谢性疾病的朋友，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朋友，他会不会也比较容易被这种高尿酸血症找上呢？ 是的啊，我们都大家都知道三高啊，高血压、 高血糖、 高 血 脂。高尿酸被认为是第四高，对，然后这部分的那个病人里边呢，有一半以上的病人啊，其实他是超重的啊，或者是 肥胖 的，对，而且这个病人这个体重指数越大啊，可能他高尿酸呀发生痛风的这个风险越大。 那肥胖的朋友需要特别注意。那比如说像有糖尿病的朋友，他也会比较发病率高吗？ 就是我们有研究啊，现在就有研究表明啊，就是这个尿酸水平啊，升高呢，它这个发生这个新发糖尿病的风险也是增高的。 所以说 包括一些心血管疾病，比如冠心病、高血压，或者一些冠心病的这个死亡的风险，它都是增高的。所以现在各个学科也都是比较重视这一块。 这就看出来了，我们说这个尿酸偏高这样的一个情况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它还有可能会引起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疾病，甚至我们说这种糖尿病都有可能跟它有关系。 代谢综合征，对，这些都可以。 好，蓝天想问问您，说尿酸偏高，医生说是因为吃了降压药的缘故，想问问您是不是得调整降压药啊？像这种尿酸和我们比如说一些慢性疾病的这种用药会有关系吗？ 是的，有一部分的血尿酸高的原因啊，跟可能病人服用了某些特殊的药物啊，比如常见的老年人用一些利尿药，有些高血压降压药的高血压的病人，他这个吃着降压药，它里面有一些含有这些利尿剂的成分啊，它可以对这个影响尿酸的排泄啊，可能有一定的升高血尿酸的作用。 也就是利尿剂这样的一个产品有可能会升高这个尿酸。 对，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抗肿瘤的药物啊都可以。 那比如说他说的这个降压药，像降压药当中比较常见的有没有比如说哪几类容易有这种我们说升高尿酸的风险？ 是有的。对， 降压药也有。 对， 那如果自己的这个比如说尿酸水平本身就偏高的话，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在开这种慢性疾病用药的时候，就得跟自己的医生或者说跟药师得交代一下，我现在有这个尿酸偏高的情况。 对， 所以说有一些药物可能得调整或者说避免。 对， 我们可以尽量，比如说这个尿酸同时合并高血压的病人，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既能降压，对尿酸有一定的排泄作用的这种降压药，来尽量避免一些升高血尿酸的这个降压药的使用。 哦，现在是有这样的这种药物 的。有的，有的。 好，谷雨想问问说，儿子30岁了，挺胖的，体检的时候呢，发现了血尿酸偏高，现在每周打4次羽毛球，但是每次运动之后啊，这个尿酸反而升高了，想问问怎么个情况。这个为什么汗也流了，我们说这个排泄应该代谢更快了，尿酸反而还升高了呢？ 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这个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的病人发作痛风啊，有几个常见的诱因，有一些情况下它会诱发痛风发作。为什么有的人就没有发作痛风，有的人就发作了呢？它有些诱因，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比如喝酒啊，进食嘌呤比较高的食物啊，还有一些比如剧烈运动啊，或者生活方式不规律啊，比如老熬夜呀、精神压力啊、紧张啊，这些都可以诱发痛风的发作啊。 哦，这些和这个痛风的发作都是有关系。那比如说像运动这样的一个方式，它到底是有助于我们降低这个尿酸 的 水平吗？ 剧烈的运动，我们像高尿酸血症的病人，我们不建议他特别剧烈的运动。 哦，不建议剧烈运动，但是比 如 说，如 果已经得过痛风的病人，我们是不建议剧烈运动的。 哦，那这个运动的量我们怎么来把握？是不是像比如说适度的运动，像您刚才不是举的这个例子吗？说有一个胖小伙，这个运动之后减了20斤之后，我们的尿酸也恢复正常了。也就是说，其实适度的运动控制体重，对于尿酸的这种稳定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个度我们如何把握？什么才算是比如说高强度的，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尿酸水平升高的这种运动呢？ 这个没有特别这个严格的这个，只是对于这个我们这个高尿酸血症啊，已经有痛风的病人来说，我们是不建议特别剧烈的运动。 哦，那这种比如说出汗很多、大汗淋漓的情况之下，有可能让我们的血液变粘稠，然后尿酸升高吗？ 对，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啊。另外一个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你运动过了以后，乳酸的这个含量增高啊，它也会这个抑制这个尿酸的排泄啊。 乳酸的增高也会抑制尿酸的排泄啊。所以说，很多朋友运动之后，如果感觉到肌肉有这种酸疼的情况，如果您又是尿酸偏高的朋友，可能就得更留心注意一下。这个时候，乳酸的堆积也会造成尿酸的排泄受到这个影响哈。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那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先问一问这个专家他的出诊时间，看看齐主任在友谊医院他的日常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我是那个每周五的上午。 每周五上午在友谊医院的风湿免疫科，大家伙儿还可以继续找到齐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 好的， 最后呢，也请齐主任帮我们再公布一下今天我们有奖互动问答题目的正确答案吧。就是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自己的尿酸水平到底是高还是低，我们到底是查血还是查尿呢？ 答案是查血，您答对了吗？ 查血液当中的这个尿酸含量是查血，到底有没有听众朋友答对呢？我们看了一下哈，基本上回答的听众朋友都答对了，美妈、如意、白雪、田宝都是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我们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编辑告诉我们说，白云和美妈这两位朋友是我们所选出来的幸运听众。白云和美妈两位朋友，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把您的联系地址、收货的电话以及联系人的姓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把我们的奖品通过快递的方式发送给您。现在抓紧时间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吧。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伙邀请到北京中医医院脾胃病科的主任医师翟兴红翟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来说一说祛湿健脾是关键。如果您对祛湿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也不要忘了收听我们明天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